Day 这首歌曲来自于糯米团为你送出的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啊，打开了我们今天早晨的一种进行的方式。那我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天气方面的相关消息。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的早晨5点钟，南郊光线塔的气温是12.6度。今天早晨的气温是比较低的，早晨出来冻得我瑟瑟发抖。 真的，我觉得今天出门的时候都可以穿羽绒服了。 哎，那不至于，太可怕了， 太冷了。 对外出呢要注意，还要添点衣物，但添到羽绒服这个程度呢，我觉得就不需要了。12.6度，如果羽绒服的话，那-22.6度该怎么办啊？ 薄毛衣就可以了。那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多云转阴的天气，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达到了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那今天夜间呢，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总体来说呢，最大相对湿度还是比较潮湿的啊，所以呢，听起来感觉是一个不错的天儿，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寒保暖，因为最近你会发现天儿不错，但是呢，很多人都戴上了口罩，对不对？ 对对对，一定要注意这个防寒，然后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出门的时候带一件薄外套。最好了。 好的，那刚才我们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来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排行榜的签到情况。每天呢都会有无数人感慨说，哎呦，这签到好难签呀、啊、 手都酸了，怎么还没点到。 对，夏雨说点到手抽筋儿，点到第15名，点到手抽筋儿的人点到第15名。我们来看看前10名是怎么来点的哈。来看一下第一名呢，今天呢是一位新朋友，名字叫做桥下吊刀刀到桥，这是 来考我们的， 考绕口令的哈。 青岛的， 是 要出试题了。 对，第二名呢是刘老五，第3名费劲，第4名是江中草珊瑚，第5名是高涛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第6名是 Sophia， 还有第7名是虎子，第8名李丽，第9名雪云轩，还有第10名嘿哈。 对，然后呢，这个 后来这个名字我觉得还挺有带劲儿的， 嘿哈这名字感觉是专门过来给艾科的。来播报的一个名字，因为跟他平常的口头禅很像哈， 自带音效是吧？ 对，然后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音乐这件事情啊，就是让人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大家的就会有一些异同，对不对哈？ 是的。 早晨呢，听到第一首歌曲的时候，糯米团的时候呢，艾科的反应是：哎，这首歌好好听。 对，怎么搜不到？怎么搜不到？ 对，然后 从哪儿找到这首歌？ 上来第一句话，看着歌好难听，没有办法，你知道吧？ 就每个人的选歌的类别是有所不同的。 对， 比如说有的人就特别喜欢重金属，我就接受不了。 Heavy Metal 啊。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下面这个组合应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 ，SHE。 但是呢，最近他们刚刚办完了17的演唱会嘛。 是的。 然后大家都很关注，对吧？就觉得17年了，他们成军这么长时间，但是呢，近日传出要被解散的消息。那随后呢，这个组合的经纪公司华研国际音乐北京回应了这个事儿的时候表示，SHE 3位成员与本公司的合作尚未解期。那接下来呢，3个人将各自成立个人公司，未来期间的合作内容仍在讨论当中。那但是呢，感觉好像他们作为一个组合的时间确实好像越来越短了啊。 那这似乎也就意味着说，一个组合 SHE 发生了巨大的变动。 对， 受到这个消息影响之后，华研国际的股价立刻下跌。 对啊，看来你还是比较关注经济形势啊。 下跌了一个新的%。 是，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要跟大家来讨论到的是最令人惋惜的那些解散乐队或者组合。你会发现他们乐队或者是组合还尤其比较容易解散，因为大家 比如说黑豹乐队， 没错，就是发展到了一些一定的人生的这种阶段之后呢，可能人各有志嘛。 对 对 对， 对，每个人的选择方向也有所不同了，对吧？ 对， 所以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可能朋友，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当年的那个黑豹乐队给我们带来的很多作品，也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的。 是有不少美好的回忆。 Don't break my heart。 是。然后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组合呢，今天都是大家比较惋惜的，所以今天他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件事情哈。那大家有可能就会得到今天我们为大家送出的礼品，对不对啊？ 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球票2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你的黄金周与众不同。 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巨现场就现在。刚才说到的是 SHE， 那我们先来听一首他们的歌曲，不管他们组合还是解散还是不解散，他们永远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 Superstar。 对， 我没空理会，我只感受你的爱。 浩婶儿，听说上次你出国坐飞机闹了个大笑话啊。 嗨，别提了，当时空姐问 coffee or tea， 那你要啥了？ 我想了一下，我你看这 coffee 我喝过， tea 也喝过，那我要个 all 吧。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富豪。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Hello 啊，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Good morning， 我是艾哥。 哎，我们俩在比谁的声儿大。 我刚看到那个满屏幕的回忆杀，怎么办？又勾起了我们这个上初高中，然后就凑钱去买他们专辑的时候。 对，又勾起了你当时这个为了看他们演唱会或者买一张专辑， 没有、 省了一大堆的这个牛肉面钱的感觉，是不是、 你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所谓的演唱会，对于他们，然后因为所在地区不同嘛，然后比如说有朋友回真的勾起我的回忆杀，就黑色会美眉，就有多少人没有听过这个 黑色会美眉这个组合？ 对，黑 宫野彦敏都能够想起来哈，真的是太厉害了。 乌龟晒太阳是怎么回事？跟我们我当时就以为我是月音量不是很足，我是错过了某一个组合吗？他说喜羊羊和灰太狼，我认真反复，我说现在乐队出道都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在这边一语惊醒梦中人，我说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组合喜羊羊和灰太狼，我觉得损失就损失了吧，解散了也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啊。 他们对我童年没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好了，大家可以把更多的答案啊，互动话题，最令人惋惜的解散乐队或者是组合，以及你跟他们之间的故事啊，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呢，我们有这个网球票要送出啊，要给一位朋友，所以大家还来持续关注一下，继续来关注一下啊，来自于2018年全美音乐奖的相关消息。美国歌手 Mariah Carey 将在当地时间的10月9号举行的颁奖典礼当中呢，去登台演唱，乐迷们又可以在现场来听到她非常非常标志性的歌声了哈。 对 ，Mariah Carey 呢，第一次登上全美音乐奖的舞台还是在91年的时候。当时她唱的歌曲应该是那种 Someday。 人，这才是真正的回忆杀。91年那会儿舞起，现在听来其实还挺好听的。 我也是，就过了很多年之后看的回放。 好吧。 2018年的时候，就是全美音乐 音乐奖颁奖仪式上，Mariah Carey 呢将首次在电视屏幕上演唱她的最新单曲《With You》。 嗯， 这首歌曲 是。嗯，那据了解呢，这首歌曲呢也是她十年以后呢重返全美音乐奖舞台的这首歌曲啊。 嗯， 那现在呢，我们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曲， 啊、 来自于 Mariah Carey 当时最令我着迷的一张专辑当中的首支主打单曲，名字叫做 《One Sweet Day》。 来听听看。 Sorry.I've never told you all I wanted to say, and now it's too late to hold you, 'cause you've flown away so far away. 好，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One Sweet Day。 刚才在说的时候呢，忽然有朋友呢，我觉得算是真相了哈。他说到呢，哎，你现在正在放的这个组合 Boys to Men 现在也组合也是解散了，也出不来了哈，也其实挺可惜的。这是来自于江汉渠的这样一个答案啊。的确是啊，这个 Boys to Men 呢，在我看来是最早的唱 R&B 的歌手啊，所以呢，当时这首歌曲其实有浓浓的 R&B 的这种时代的感觉。 是， 如果是现在的话，你知道会怎么做吗？一定会把电音混音加进去，要一会儿来个 skr， 就会有很多这个编曲的风格在里面，对不对？ 然后 还有我看到大伟说龙宽九段，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哎呀， 我想问个问题啊，为什么所有人来到早音秀都之后呢，都喜欢唱歌？ 不是在娱乐圈排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唱歌？ 对啊，这个静瑜刚刚走掉几天，中华小曲库我以为就会慢慢的失传掉了哈。 谁让我们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呢？对不 对？ 对， 北京唱歌电台啊。好，开玩笑了哈。 还有 HOT， 这也是我们童年的回忆了。 HOT 啊，HOT， HOT 是哪里？ FIR， 然后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飞儿乐团的一些歌曲，比如你的微笑。 对， 然后有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女主唱的嗓音真的很特别，在当年。 而且你会发现，当时呢飞儿乐团的他们的整体特色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个很酷的女主唱，对不对？ 是。 然后有一个很酷的贝斯手， 对。 他们俩后来还幸福的在一起了哈。然后，但是呢，我觉得一直占据我视线中心的是后面那位 keyboard 老师。 对，很酷。 为什么呢？因为 keyboard 老师 是他们的制作人 啊。对对，keyboard 老师一般呢，本身应该在后面就慢慢弹琴就好嘛，但是他呢每次头一定要跟着这个东西一定要晃起来，叭叭叭，就是他一定要往前倾的感觉，你知道吗？ 你知道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你再去 KTV 看到他们当年的 MTV， 你也觉得不会过时。 对，过时这件事情在乐坛当中，只要能够留下的好歌，我觉得基本都会不过时的，对不对？ 还有个经典组合谁？小虎队。 哎，小虎队了哈。但是很多人都有点窃窃的说，哎，我说小虎队会不会有点暴露年龄？ 把你的心，我的心圈一圈，只要是经典的乐队，我觉得说时隔多少年都不算是过时，也不算是暴露年龄。 对，爱相爱呢说今天终于有司机了，所以自己可以坐在副驾。然后他说到了小虎队嘛， 是的。 我觉得你下次也可以多来坐在副驾这件事儿哈。然后如果当司机的话，还是尽量不要跟我们互动了，因为开车安全为主哈。 是的。 Luke 呢说还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解散，就是老音乐的 Eagles， 对不对？还有清醒乐队，感觉昙花一现就解散了。但是你像老音乐队，虽然是很快就解散了，但是他留下的那首经典 California， 对对对对 ，Hotel， 对不对？ 对，就你就会发现，就是现在好像已经淡淡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慢慢散去的这些乐队，也是每一支乐队都会给我们留下很多经典的歌曲，比如纵贯线啊，还有 Beyond 啊， 对， 海阔天空。不再犹豫， 纵贯线呢？ 黑凤雷， 纵贯线呢？我觉得就稍微的奇怪一点，因为他们本身组合这个组成。其实本身的 现搭的班子是吧？ 对，他们现搭的班子不说，是他们本身有一个期限来的，他们自己约定了一个期限，到期之后呢，四个人那我们就解散吧。 但是我觉得说他们三个组合就无论是怎么样，我还是很喜欢啊，就是他们会三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人能够在一起碰撞出的火花和化学效应， 哎，是三个吗？我怎么印象是四个人呢？ 四个吗？ 是罗大佑。 哦，还有 李宗盛，对，周华健，还有张震岳，你把罗大佑放到哪里？ 好，我只记得 华语乐坛这么厉害的人物哈， 只记得剩下三个。 是哈，然后 Speechless 说 Boyzone 解散也比较可惜哈。好，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音秀的后花园当中啊，加上北京利奇的手机号码，我们今天呢会 pick 一位朋友来得到我们的这个网球票两张。那接下来呢，这个组合呢，他们的解散也不能说叫解散吧。就是其实因为一些意外的事件，让这个乐队啊，成为了人们心中永远的回忆。 是的， 但是呢确实是让一代人，包括到现在为止，都在传唱了他们的歌曲。 就是好在这个现在很多电影当中也会重温他们的经典，比如说去年的缝纫机乐队，在最后结尾的时候也是以他们为收场的， 向他们来致敬。这很多的做乐队的人呢，可能本身就是受到他们影响才开始做音乐这件事情的哈。好，我觉得前奏一起就不用我们再多说他是谁了哈。来自于 Beyond 的不再犹豫，来送给你各位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请继续持续锁定我们的早安音乐秀，我来为你送出的美好的歌曲 Beyond 不再犹豫。 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令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比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

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穿长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老板，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3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音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安，我是艾科。 哎， 醒来了，醒来了。 是 wake up 啊！刚才呢，这个睡也睡不醒，说老白，我没听错吧？还是我睡迷糊了？ 是 你看你的名字，你也睡不醒了，对不对？ 就是可能大家会有一个听到艾科的声音，会不会出现老白呢？就会有这个固定思维，就像比如说你说到醒来关键词的时候，就记得要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一样。 对，千万不能加，千万不能加啊！这个，刚才是我的失误，重新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大概这个几百个啊醒来加上北京地区手机号码的朋友来这个报个歉啊，大家呢直接发送醒来这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一看今天艾科为大家送上的这一段元气满满的小视频，好不好？ 你知道昨天就是很晚一点的时候，郭鹏在跟我说这个索要小视频， 嗯， 这点对我来说很困难， 嗯， 因为我记得我人生头一回拍抖音还是你帮我和老白拍的， 是，然后呢艾科呢就展现出了这种特别不情愿的一种本事和功夫， 能不能不拍视频？ 不行， 我能不能传条音频？ 不行， 我用另外一种演绎方式来呈现呢？ 不行， 唱首歌行吗？ 不行，哎，然后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艾科，你看你来到我们早一休后，早一休也有段时间了哈，能不能支持一下我们的工作？ 行，来自灵魂的拷问。 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发送一下，醒来看一看，艾科准备了3个小时，就是动用了各种大部队来拍的这段小视频。 然而只有15秒钟。 好了，醒来来看一下啊。好了，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音乐早餐，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昨天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老北京小吃13绝，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离北京非常近的天津，来介绍几种天津的特色早餐。提到天津，必须要提的就是煎饼果子了。在天津，正宗的煎饼果子当中只加两种东西，要么是果子，要么是果篦儿。果篦儿就是一个字，脆。传统的绿豆面配上鸡蛋这么一摊，再撒上葱花，刷上酱，把果篦对折，脆得掉渣，这么一夹，外层柔软，里面酥脆，蛋皮边缘也是薄薄脆脆的，嚼在嘴里还冒着热气，哎呀，真的吃着太舒服了。那么今天早音乐秀还是给大家配上一首小清新的音乐早餐吧，我们来听高山的这首遇到你的时候，所有的星星都落在了我的头上。 你给我了一个微笑，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拥抱让我有心跳，哎呦，我有什么办法也叫你神魂颠倒。你的眼睛在笑，我望着就动了毒药，就快要受不了。你的声音在绕，还带自动循环特效，有没有暂停键可以 stop？ 原来是很聪明的，为什么会一见到你就丢掉大脑呢？你知道我很淡定的，为什么现在睡着觉都还在偷笑？你明白我很独立的，为什么现在变得 oh no？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了，继续回来啊！刚才听到的是音乐早餐，由这个静瑜为大家诚意奉上。所以呢，在我跟艾科在做主持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时不时也会插入静瑜的声音，一会儿念个笑话啊，一会儿送个早餐啊。然后呢，今天呢发送醒来，大家可以收到一段来自于艾科的非常诚意满满的小视频哈。 你知道我刚刚看到我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对我的这个名字就打来，我觉得还挺逗的。 怎么说？ 好玩，你知道吗？从刚一开始，大家叫我艾科的时候，就这个科会出现很多不同的版本的，科学的科， 对， 科学的科，唠嗑的科， 就还不错了。比如说爱科学的你是吧？爱唠嗑的你， 都还行。 对，但是大家呢对你的评价都还挺不错的，比如说好美，然后早晨醒来看到艾科一下就精神了。艾科这么少女，但是底下这位朋友我就不太理解了哈。 怎么了？ 这位朋友说，这个艾科你好可爱啊，像短发的静鱼。我跟你说，你要如果跟女孩子这么说话的话，两个女孩子都会不开心，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说话的技巧。 对， 当然也不是让大家就是说，是吧？我看到很多朋友觉得我很瘦， 对， 那我就觉得女生啊，就在评判一个人是否瘦和不瘦这件事儿，其实是有技巧的。 嗯，怎么说？ 就你的四肢如果瘦的话，就是看起来很瘦 啊。 我也属于那种， 你的意思就是你的四肢比较瘦了？ 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占便宜的，但其实不是很瘦。嗯、 对，所以如果想看到如何去占便宜、如何去瘦的艾科的话呢，可以发送“醒来”到早安英雄的后花园当中来看到这段小视频哈。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巨细音乐剧《杨月楼》将在10月5号到7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剧场来演出，目前呢正在紧张的排练当中了哈。 而且呢，这部剧呢将会以戏剧跨界融入话剧、还有评弹、还有现代歌剧等等一些多样的形式、创新形式融入其中。 对，他们演绎的呢是晚清的四大奇案之杨月楼案啊，是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晚清有四大奇案嘛，所以这个奇案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部戏呢是由金宝春李宝春来担任导演编剧。 你是把金世杰和李宝春给分开是吗？ 金世杰呢是担纲艺术顾问，杨立新担任表演指导，这都是大腕啊。 是的，还有大家熟悉的何赛飞，还有金世杰、孙丽英等等领衔主演。 嗯，说到跨界呢，我就忽然想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因为他经常拿一根金箍棒，就是准备向世间一切不平的地方要开始发出他自己的怒吼，来自于戴荃的悟空，来听听看。 不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还是不安，还是一种

宫廷传统工艺，传世精品鉴赏。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Morning， 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46，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安，我是艾科。 哎，我们俩都是为了大家送出早安的人啊。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艾科这段小视频之后呢，还是非常支持艾科的哈。我觉得观众的点呢，已经从你的头上变到了场景当中哈。Gary 说，好朋克的房间哦，就根本忽略了前面那个人是谁 啊。对对对，大家可能比较赞赏我昨天我付出了辛苦劳动3个小时， 是 达成15秒钟的这一段视频， 对， 也是初次就是这么近的距离 拍自己哈。 对，还挺奇怪的， 有一种重新认识自己的感觉，是吗？ 谢谢各位支持。 是的啊，大家可以发送一下醒来，发送到早安一秀的后花园当中就 OK 了。 是的， 当然呢，这个一会儿呢我也会发送一段小视频，那具体是什么我先卖个关子再说哈。因为毕竟呢刚才这个有艾科的小视频珠玉在前，我有的时候也有点不好意思发出来，对不对哈？ 就是在我们穿插这个小视频的同时，我还是看到有熙熙攘攘的很多朋友在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最令人惋惜的 熙熙攘攘， 就是最令人惋惜那些乐队他们都解散了。有谁？然后有一个组合我曾经还特别喜欢，F4 他们这 F4 的来源是 Flower Fall 的意思。 是这意思吗？ 是花样男子。 对，而且你会发现比如说泰国呀、日本呀、韩国啊，都会有自己的 F4， 就 F4 还挺多的。一会儿我们呢会跟大家好好来说一下这件事情哈。当然呢也是感谢一下昨天呢我们在预想四季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会的第14场，有很多朋友呢是莅临现场支持了我啊，发送了我现在的一些这个照片啊什么的来，就发送到我们的后花园当中。虽然呢这个照片拍出来之后呢，跟我自己本人想象当中的我是有些距离的啊。 这就是别人眼中你和自己眼中自己是有差别的。 对， 而且这个是天差地别。 是，但是呢还是感谢大家能够近距离看了我。咱们有没有一种网友见面的感觉呢？各位啊， 未曾谋面，昨天第一次见到你。 是的， 确认了眼神，发现遇见对的人。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顺口溜啊。好，顺口溜的这个旁边我们的艾科朋友啊，赶快来说一下这次全美音乐奖的颁奖典礼的艺人好不好。 对， 这次呢我看到的啊，包括了 Benny Blanco 以及呢流行女歌手Halsey 以及 Halid， 包括了流行摇滚乐队Imagine Dragons， 竟然有人给他们的中文译名翻译成梦龙。 就是感觉想吃一根雪糕， 感觉是根雪糕的感觉哈。 对，而且美国东部时间的10月9号晚上8点钟，2018年的全美音乐奖颁奖典礼将会通过 ABC 电视台全程直播。 哎，在此前公布的提名当中呢，加拿大说唱的红人 Drake 和说唱女歌手 Cardi B 已经依靠了8项提名是领跑了啊。 那紧随其后呢，还有黄老板 Ed Sheeran， 还有说唱歌手 Post Malone， 均入围6项。 对。啊，卡妹呢 ？Camila Cabello 入围了5项，另外呢 ，Taylor Swift 以及火星哥 Bruno Mars 和 Halid 分别入围了4个奖项。但是呢，你别看入围的时候感觉很热闹啊，具体谁能够花落谁家这个奖项呢，还要看最后的这个颁奖典礼了哈。今天呢，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我前两天呢一直是算是一首魔音贯耳的歌曲，在我的脑海当中不停的转，来自于 Drake 带来的这首新晋的登顶的打榜歌曲，名字叫做 In My Feelings。 Kiki, do you love me?Are you riding? Say you never ever leave from beside me. Cause I want you, and I need you. And I'm down for you always, KB. Do you love me? Are you riding? Say you never ever leave from beside me. Cause I want you, and I need you. And I'm down for you always. But the new me is really still the real me. I swear you gotta feel me before they try and kill me. They gotta make some choices. They running out of options. Cause I've been going off and they don't know when it's stopping. And when you get to top and I see that you've been learning. And when I take you shopping, you spend it like you earned it. And when you popped off on your ex, you deserved it. I thought you were the one from the jump that confirmed it. Track money, Benny. I buy you champagne, but you love some Henny. From the block like you Jenny.I know you special, girl, cause I know too many. Risha, do you love me? Are you riding? Say you never ever leave from beside me. Cause I want you, and I need you. And I'm down for you always, JT. Do you love me? Are you riding? Say you never ever leave from beside me. Cause I want you, and I need you. And I'm down for you always. Bitches and we kissing in a way, kissing, kissing in a way, kissing, kissing in a way. I need that black card in the code to the safe, code to the safe, code, code to the safe, safe. I show 'em how to network, but that Netflix and chill. What's your net, net, net worth? Cause I want you, and I need you, and And I'm down for you always. And I'm down for you always. And I'm down for you. Down for you. Down for you always. Are you riding? Say you never ever leave from beside me. Cause I want you and I need you. And I'm down for you always, KB. Do you love me? Are you riding? Say you never ever leave from beside me. Cause I want you and I'm.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In My Feeling 怎么样啊，有没有一直在魔音罐 KB Do you love me I'm riding Are you never never 他那个 beats 你知道吗，就不愧是加拿大说唱红人啊 Drake。 对, 对，如果是我老妈听到这首歌曲的话一定会说、啊、 就特别适合切菜， 嘴都说不清楚， 当当当当， 对，真的是很适合切菜。哎，元气少女果然会有一些很意想不到的，你怎么联想能力这么强？ 哎，没有，还好了。我觉得我的联想能力没有大家的强。就比如说刚刚说醒来可以收到艾科的一个小视频，然后就有人发睡去，以为收到更多的惊喜。 不错啊。然后呢，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继续发送醒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一看来自于元气少女艾科为你送上的这一段小视频了、啊。 对，我现在应该改名叫 MC 蔡少芬。 MC 蔡少芬，这个有梗啊。MC 蔡少芬， 等会儿回来。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晓东，想要听到我的最新歌曲《宝贝小孩》，请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宝贝小孩，上天安排让你到来，未来世界需要你超然至真的爱。时光弥漫，让旅行的星球回转，生命里的苦多迷幻，宇宙昏黄，海枯沧桑，带着故事我们去生命，我们需要勇气。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哎，这是我为大家送出的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哈。刚才呢，为大家送出的这首单曲来自于戳爷带来的 Bloom 啊。我觉得呢，真的如果是去骑单车的话这样的一种歌曲的调调其实是比较适合在路上跟大家来陪伴的啊。 对，而且我觉得听着这种歌曲的节奏，会让人觉得心情瞬间绽放开。 是。然后呢，刚才大家呢发送一下这个醒来，可以收到一条来自于艾科的小视频，对不对哈？ 对，那接下来还有你的一个小视频呢。 嗯，我的小视频一会儿再说。然后大家呢，有人呢这是这么说的啊，哎，艾科听声音和视频怎么联系不在一起？听声音的话，在脑海当中应该是一个长发那种温柔的美女。 这都是假象。 对，我跟你说啊，这都是假象。人生几大假象之一就是听到郭鹏的声音，以为是一个戴眼镜的瘦子。 对，你的声音真是显得比较瘦，比你本人。 什么叫我的声音显得比较瘦？艾科，你够了啊！ 就看到图的时候就觉得，哎，怎么图文不匹配 ，match 不到一起的感觉。 好吧， 有种什么就像发朋友圈点开全文。 好了，大家反正如果继续喜欢艾科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发送一下醒来到早安一秀的后花园当中啊。 我不得不要提醒一下 Ray，雷这位朋友，你真的是我很担心你，就因为他一直在挣扎呀，觉醒。叫醒了，就是没有发醒来。 对，醒来两个字啊，醒来两个字就 OK 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10月1号上映的《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昨天首映，王力宏、宋茜以及高以翔和吴千语等呢都主创亮相了啊。 是的，其实作为这首次影片演唱主题曲的月华妻子 Next 成员之一的范丞丞也来到了现场。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这部电影当中的核心内容，就是斩杀心魔、拯救苍生的故事。 是，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啊，还是我觉得挺不错的一首单曲。就是还是 在一起， 很明显是现在的这种比较 urban 的风格啊。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单曲，名字叫做《在一起》。 神秘像烟火，最美却无法重来过。想要天地间为你镌刻不离不弃的承诺。这前路虽曲折，我们一起共度过。时间就像泡沫，一触即破，湮灭所有的困惑。受过整个红尘，换不下目光与俗世的生活。生命像烟火，最美却无法从来过。逍遥天地间，为你镌刻不离不弃的承诺。这前路虽曲折，我们一起共度过。 妻子 Next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在一起》啊。那接下来呢，就要隆重的放出来自我自己的这段小视频了。因为毕竟今天呢，人家作为这个

是一位乐坛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名字叫做 Shawn Mendes 带来的 Nervous。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跟大家说回复一下谣言，来看到我今天的这条小视频啊，谣言来看到今天的这条小视频，还是有些人不会发，妖言惑众的妖言都出来了， 所以脑洞还是你们的大。 是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发送谣言来看到郭鹏的这段小视频，以及发送啊，发送什么来着，你那段叫什么， 醒来 醒来，来看到这个来自于艾科的小视频了啊。因为刚才也有人问到了啊，大家看看准备来 pick 哪一位啊。当然呢很多人都看到我这条说 Gary 说郭大侠的脖子不见了，看来这什么脖子，我今天这身已经露出来了好吗？ 不是，我能说个实话吗？ 嗯， 就是从来没见过。 嗯，我 从来没见过 是吧？ 对。 刚才刚有一个人说艾科这个人从来不 diss 我是吧？ 没有没有，好朋友之间的就是关心嘛。 是唐平，你看人家才说的是真话好吧？ 怎么了？ 月鸟这身行头显瘦，还能系上扣子。哎，怎么还有这么一句？ 但是我跟你说，我看了你那条小视频之后，我有种感觉，就是土味情话吗？里边走一遭看一看。 但是 Kelly 说我的这段呢，有点当演员的范儿，有点演谍战片比较合适的。哎，不管怎么说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 就是很大哥的感觉。 对，大哥。 据说最近啊。 对啊，据说最近。 怎么了？ 可以可以，不要剧透了，不要剧透了啊！土味情话加上谍战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 回复谣言啊！ 哎，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真正的谍战片来了啊！由周润发和郭富城携手主演的犯罪动作片《无双》将在国庆档来上映啊！ 就是刚才我们还在议论说，这个国庆档真的是好片不断，而且这个《无双》当中，它讲述的其实是犯罪天才和造假天才联手造出超级伪钞的一个故事。 嗯。片中呢，这个周润发呢饰演的男主角的代号呢是画家， 是的。 而另外一位制造假钞的犯罪天才郭富城呢，则是饰演一位擅长模仿的画家李问。在画家的这就刚是俩画家有点搞不清楚了啊，在周润发的这个角色的威逼利诱之下，是加入到团伙当中啊。 嗯，动摇动摇，我是动拐的意思，就这意思呗，是的。两个人其实就是真实的身份互相较量，也是其中的一大看点。 是。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影片也期待大家的关注，比如说影。 哎呀，你这个影这魔怔呀！你从昨天开始跟我一直说。但是我跟你说啊， 张艺谋的这个片子还是真的挺值得期待的。 我是比较期待郭富城在里面，虽然一直在造假钞呀，或者是比如说造假天才之类的，跳起了啪啦啪啦樱花是什么感觉？ 哎呦，又是一波回忆杀。 是啊，来自于郭富城带来的啪啦啪啦 樱花。 来听那句话，哎，能的斯卡，能的斯卡。 樱花盛开一刹那，爱情的花瓣。快就落下，吹吧，对我很牵挂，你就算恨我吧，就让它烧成家。 鲜花的主角去摇摆， 如我们有了爱。

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带来的《天后舞厅》。 但是他们没有解散。 我跟你说，跟艾柯做节目就是很有点，就是 怎么 不知道你从哪儿旁字里斜插出一个角度来啊？ 就是因为你 谁说他们要解散了？ 就今天的互动这个话题，就是最令人惋惜的解散乐队或者组合。 哎， 然后放了一首我很喜欢的旅行团的， 但是他们还没有解散。 对。 所以你说 要盼着吗？没有。 对你 我当然不希望他们解散了。 你说完这句话以后呢，我感觉我以后的选歌风格就会瑟瑟发抖。每次想的时候，哎，这首歌它会不会解散呢？好了，开玩笑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我是郭鹏。 早安，我是艾科。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还真是最令人惋惜的解散乐队或组合。 你是忘了吗？大哥， 如果你刚才一直在听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一直在跟大家 Q 到的小视频的事情， 对不对 啊？就大家可以回复一下醒着。啊， 不醒来， 我说醒来，大家可以回复一下醒来，以及呢这个谣言，到这个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看我今天和艾柯两段非常有意思的小视频。 是，而且我刚刚回忆了一下，就是绞尽脑汁回忆一下，还有一个组合可米小子， 可米小子， 他们也解散了。 就你为什么每次转话题转这么硬？刚才我在说咱俩回复视频的事儿，对不对啊？ 就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因为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青春的代入感，就像他们的一首歌曲一样。青春纪念手册 啊，青春纪念手册。 是的， 刚才我还看到了我青春期的回忆哈、啊。有人说到了青春美少女，你知道我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一位偶像歌手是什么？我真的这辈子就追过这一次星，就是蒋中一，就是青春美少女当中的主唱。 哦， 看你一脸懵的样子，知道你也不知道是谁啊？ 当然我看到平台上有人跟我互动说，那个无印良品， 无印良品对、啊， 也是大家共同的回忆啊。 是。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无印良品一会儿有可能会就是悄不声息的出来跟大家见个面啊。 看看你的掌心， 是 让我看看你。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啊，这个最近大家也确实比较关注的古村新司的这次演唱会了哈。 是的，那今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日子，所以日本著名音乐人古村新司将会到北京来，就是在明天， 对， 地点是北展剧场举办古村新司38年的新2018年的北京演唱会。 对。届时呢，他还将演唱传唱度极高的代表作《星》，在前天的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播过了哈。 是的， 古村新司呢出道46年，创作了700多首歌曲，其中呢近50首被翻唱成中文，影响着一代华语歌坛的巨星。 对，我记得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和大家分享过，有一首就是张国荣翻唱过的，叫共同度过，好像 是 也是出自古村新司的那首《花》。 对啊，是你们节目吗？ 对，我们节目当中放过的。而那首歌是87年好像发行一张专辑《Summer Romance》， 不是。好像他就是 Summer Romance 87啊， 不太记得他是好像哪个年份了。 对，当然我们知道呢，古村新司的唱片的总销量达到3000多万张，而且举办了4000多场演唱会。今年呢，也是他的歌曲新创作第38个年头嘛。 是的。 所以阔别了10年之后呢，他再次登上了北京的舞台，跟大家一起来重新唱起 共同度过 这样的一些歌曲啊。所以呢，我觉得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久违的感动。所以呢，今天呢，在这个时段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我非常喜欢，就是每天都在挑选着古村新司的不同的好歌的时候，我觉得每每都会给我带来一些感动。这首歌曲其实也被张学友翻唱过，对不对哈？ 哦，最后的 I love you。 对，我们来听听看，最后的 I love you 来自于古村新司。当然在收听这么美妙的音乐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要得到今天的票的话，我们今天会为大家福利真的会加码哈。我们会挑选2位朋友得到古村新司这次演唱会的4张门票啊。 是的， 所以大家可以发送古村新司以及你最爱听的古村新司的歌曲和他之间的一些故事，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 哪里呢？ 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 OK 了啊。 差点说白杰 FM。 最後に入れた僕の好きな薄いコーヒー黄昏の床に2つのカップが並ばないその距離 I love you 抱きしめたら君のことを引き止めてしまう I love you もうこれ以上僕のせいで不幸せにできない 泣いちゃいけない、だって素敵なことじゃないか、彼に贈られたリングがきっとこれからの味方さ、それが後悔なのか、一人きりが寂しいだけか、愛はいつだって信じる人を傷つけるシーソー、 I love you 声に出せば君のことを引き止めてしまう、 I love you 声に出さぬ別れ際の愛はいつも美しい、止めてしまう、 I love you 声に出さぬ別れ際の愛はいつも美しい、微笑みを微笑みで見送ろう、 听到的是来自古村新司的最后的 I love you 啊，要更正一下，刚才我说到的是张学友的歌曲，其实不是啊，是 黎明的歌， 昨天其实已经放过一遍了，一个来自于这个 郑秀文 蔚蓝的版本， 嗯， 别瞎说，不是郑秀文， 郑秀文那天放的是什么歌， 是是是，郑秀文那天放的是玻璃樽了， 哦， 你这两天上节目，因为是应该是早晨跟晚上来回上哈， 对，然后 歌曲有点混淆，对不对啊？ 还出现了断档。 因为蔚蓝其实是签在黎明的公司旗下的嘛， 哦， 所以他的第一张专辑基本都是翻唱老版的歌， 哦， 所以当时的《夏日亲情》这首歌曲收录到他的这张专辑当中，所以刚才那首歌曲非常好听，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古村新司加上你跟古村新司之间的故事，或者你喜欢他的歌曲， 嗯， 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早安秀的花园当中。今天呢，我们会 pick 两位朋友得到四张门票哈。 是的，我已经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跃跃欲试了，然后就是在很早很早之前就说古村新司的票今天还有吗？ 是，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好了，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秀。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m looking for a summer vibe. Got me turning on the radio. I gotta kick these blues. Working all day, trying to make pay. Wishing these clouds away. I wanna feel the sunshine.Sipping on suds, working on a buzz, keeping my drink in the shade, taking my time with you by my side.Jonesing for a good time, hitting beaches all down the coast. I find a place to post, gonna somehow find a little out. Dance so night away, I'm drinking something blue from a coconut. Music all up in the place, under the moonlight, taking my time with you by my side. Catalyst 哎，这首歌曲一出来的时候呢，旁边的艾科就展现出了自己 就 特别明媚的笑颜哈， 很夏日的气息啊， 来自 Walk Off the Earth 带来的 Summer Vibe 啊， 对，很夏日的气息这首歌， 对， 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加入到自己的歌单当中。 嗯，因为 怎么了？ 我忽然有点语塞，忽然加入到自己的歌单当中。 就是如果说 其实也 OK 了、 哎，你们是不是平台上也会有那个自动回复，然后当天的歌单之类的？ 啊，你们会有自动回复吗？ 对，我们会有自动回复，就是每一篇会有编辑当天的日期，然后稍后会有自动回复。 行，等这个去静鱼回来以后，我们准备组团去你们节目当中去学习一下哈。看来还有很多的这种功能和这个任务。是要相对来说完善一点点， 是。 但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这一档节目呢，我觉得也算是导演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怎么说呢，我觉得音乐节目的升华。因为呢我们的洪涛老师之前呢其实一直是我是歌手的这个总监制，对吧？或者总导演。那之后呢他自己挑战自己来了一个现场的即兴的幻乐之城这样一个节目， 对， 哎，我觉得也算是开创了一种开创了一种风潮和潮流哈， 就现场版的 MTV， 是， 就是每期邀请了四位实力和人气兼备的唱演人上演不同的故事，然后这周天呢晚上会播出第十期幻乐之城，将会迎来人气很高的谁？朱一龙， 哎，唱演 你没有听错，朱一龙。我记得我们办公室已经有很多女生非常喜欢朱一龙，就是因为某品牌的早餐，每天早上如果买他的早餐， 啊，对对对对， 会送那个海报。 有人专门去 买一份早餐， 买一份早餐拿到海报以后， 海报 把早餐扔掉。 没有，不用，就送给同事了。 是真的这样， 送给不是粉丝的同事了。 对，那这一次呢，朱一龙扮演的是一位小丑，没有台词，要依靠夸张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来传递情感。哎，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忽然想起来，这其实呢，在整个他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大家每次呢想每想到幻乐之城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这个当时 王菲 的这种感觉啊。王菲前两天不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其实还挺期待的嘛。 是的， 当时的那场晚会当中呢，实际上除了他以外，李健唱的一首《异乡人》也是非常的动人。 对，虽然我没有看这个中秋节的晚会，但是我知道就是大家对这场晚会的评价也不低。 对， 除此之外，《幻乐之城》也是王菲一首就是很仙气的出现。 对，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和他女儿同台，你知道吗？ 嗯，他当然那个同台是非常非常重要。 嗯， 但我今天想说的是李健，你干嘛要说他？哎呀，真是疯到 回来了，因为秋天了嘛，就是比较适合搭配李健的一些歌曲来陪伴我们行车在路上。因为8:52的时间，可能大家已经都快到了办公室了吧。 最重要的是，其实这首《异乡人》其实在前两天呢，陪伴着很多人度过了一些孤独的夜晚。 嗯， 所以我们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健的《异乡人》啊。 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 好，这是来自于李健的一首歌曲《异乡人》。嗯，然后我刚才感觉我刚才跟你那个对话呢，把今天的节目整段垮掉。 就是其实在某种时刻的话，听到这种歌曲还挺能扎心的。 行，别补了别补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种特别好的补偿方法。 怎么了？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给大家送票啊。 对， 我们赶快看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的奖品呢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的球票2张， 吃 喝 玩 乐 尽在 中 国 网球 公 开赛，我们俩双打哈， 让你的黄金周会变得有一种不同。时间呢，就是在9月29号到10月7号， 对， 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 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得到这张票的朋友是321，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一位啊？ 手机尾号，让我来看一下他是谁呢？ 嗯， 叫王黎的一位朋友。 是是是啊，来恭喜啊这位朋友啊，手机尾号呢是1077的王黎，来恭喜他。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古村新司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啊，我们今天要送给两位朋友了，对不对啊？ 恭喜 UP 鹏鹏，尾号是0855，还有另外一位非常光波，尾号是6276。 嗯，恭喜以上的这两位朋友啊，这个你们非常有幸，明天呢这次古村新司的这个38周年的这个。 纪念的晚会，大家可以去现场去感受一下他音乐的魅力了哈。 是的，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白天的天气呢会有阴雨来袭，所以呢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了哈。 预计呢今天早晨还不会出现这个降雨的天气，但是早高峰期间呢是以阴天为主的，比较有利于出行。但是白天呢，北京市区自西向东会逐渐迎来这个降雨的天气，平均雨量是小雨。 对，我今天呢这个在天气之后呢，我忽然想到今天呢在一开始的节目当中呢埋了一个小梗。 怎么了？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那些让你遗憾的解散的乐队嘛。当时有人说到了什么无印良品，对不对啊？我说他们有的声音有可能会慢慢出现。 对，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品冠和梁静茹的明明很爱你。有些乐队就是这样，虽然明明很想说想很爱你，但是呢有的时候又到了一些要分别的路口，对不对哈？ 送出这首歌曲的同时，我们要结束今天节目了，但是还要友情提示各位朋友，今天出行的时候记得带雨具。 好了， 要下雨了、 感谢各位今天早上的收听，我是郭鹏， 我是艾科，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早晨再见了各位， 晚上见。 犹豫的瞬间，幸福就飘过眼前， 我平凡无奇，而你像灿烂星星，让我担心。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我凭什么隐隐打败情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我把你抱紧，落入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 10月1日至2日，首创奥莱38小时不打烊，一间满1000送1000，五折基础上再折上7折，再送华为手机。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 出口。 3-1-3-1，买三送一。 途虎养车轮胎买三送一，正品轮胎买三送一，另有精选轮胎99元起，原厂直供轮胎就在途虎养车。 老公，这个月追剧流量超了100多。 没事儿，听说现在办理300兆高品质联通宽带，送3个手机号，全国流量敞开用，互播免费送语音，每月只要166。 追剧选联通，家里家外想看就看，详询10010。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为工作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成功的喜悦；为家人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满满的爱意。北京电台携手8大领奥莱温馨提示：用心生活，生活一定会回馈你更多精彩。 8大领奥莱3周年庆，邀你尽享无限精彩。9月30日至10月14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等多重活动等着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8大领奥莱。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黑茶属于自己的奶茶叶。